当真正的身处在这光明之中，才感觉自己有多久没有照到这样的阳光了。闭着眼睛依然可以感觉到这强大的力量，随后就是刺骨的寒冷，那种冷绝对会让人生不如死。现在的他们是从一个地狱走到了另一个，寒冷把三个人瞬间都冻成了冰棍。六子慌忙从包里掏出 GPS， 摆弄了好久才调整好。他指着斜坡的下方说， 那里，应该在那里，估计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，大家咬咬牙，千万不要停下来，否则真的会被冻死。 三人缩成一团，几乎是顶着寒风往下走，唯一的念头就是那补给的衣服和食物。但是走了一个多小时，依然没有看到包裹。他们看着六子，六子说， 可能距离还要远一点，不能停，继续走。 其实他们都很害怕那些物资被风雪给掩埋了，那么他们就真的完了。三人几乎是无意识地在雪地里蹒跚而行，安宗已经不知道多少次跌倒在雪地上。就在他已经差不多没有了知觉的时候，在一处天然雪墙后面居然发现了一角黄色的塑料，顺手一拉，发现其他部分被白雪覆盖了。他连忙拉住他们，六子几乎哭着吼道， 就是这个，快，里面有衣服。 三个人最后一路是滚到那里，扯开袋子就掏出里面的衣服和帽子往身上套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感觉体温开始不再流逝，有所回升。然后又翻了其他的物资，里面居然还有小型登山炉和大量的食物。安宗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也不管什么，扯开一包巧克力就塞在嘴里，就连咬到舌头也没什么感觉。后来他们又幸运地找到一处雪洞，挖了一个简单的雪墙，在里面整理了一下衣服，又烧了一大锅的肉汤面。吃下第一口肉汤的时候，安宗个大男人居然像个小屁孩一样哭了起来。他看了看六子，六子早就已经嚎啕大哭了。白毅也一脸绝处逢生的感叹，但依然回避他的目光，这让安宗心里十分不好受。不过现在他第一感觉就是饿，再也无法分心去思考其他的问题，只有把眼前这锅肉汤都倒进肚子里才觉得够本。三个人犹如上演饿狼传说，几口就吃光面条，然后开始抢里面的肉块，最后一个个吃的肚子凸出来才感觉好一点。六子本来就经历了前面的暴食，现在他第一时间去医疗包里翻了马丁林。三个人又休息了两个小时，六子说不能在山腰上过夜，否则会体温过低。于是他们把能带的都带上了，重新穿好衣服向下走去。安宗发现这里要比前面上山的地方容易一些，可能地势要低一点。总之在 GPS 的帮助下，他们终于看到了第一批来朝圣的藏民们。他们看到三个人的样子，一开始还以为是强盗，再一看估计以为他们是叫花子，最后才知道他们落难了，二话不说就用牦牛送他们下去。对藏民们来说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这要比转山还要来的功德无量。安宗倒在牦牛上，身上盖了一层厚羊毛毯子，没过几分钟就合上眼睡死过去了。当他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已经在雪山下了。这个时候他的神智才开始恢复，发现那些救他们的藏民里就有上次不肯借他们牦牛的大爷。世事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弄人，大爷看到他们也觉得很吃惊，但是并没有追问事情的经过，只是当他看到安宗脖子上的嘎乌的时候，眼神里才出现一种痛彻心扉的悲痛。安宗心里一阵难受，所有的语言卡在喉咙里就是冒不出来，他摘下来颤抖着递给了这个老人家，他纵横的皱纹似乎更深了。他回头看一眼大山的方向，吼了一句藏语，回头向他们点了点头。 安宗看到他的眼眶里都是眼泪，他用袖子擦了擦，牵着自己的牦牛就离开了，而安宗居然连一句对不起都没来得及说出来。随后他们等到了一支刚刚从马青山上下来的探险队，他们有自己的车子，双方商量一下就跟着他们退回到了尼玛县。在那里他们得到了最基本的治疗，但是医生看了他们的伤势，异口同声地要他们去大一点的城市，随后又把他们转到了西宁。在这里他们得到比较妥善的治疗，足足待了半个多月，各种检查都查了一遍。这段时间六子非常忙碌，吊着盐水也在打手机，而安宗则完全处于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，除了给家里打一个电话，模糊地说了一声自己旅游遇险了，得住院，让家人不要担心，又给学校打了一个电话外，就是坐在医院的病房里，看着自己手里的那块石头。期间白毅几乎没有怎么跟他说话，其实他们两个现在算是非常接近了，属于同一种人，一种不知道自己到底算死还是算活的人。后半段时间安宗也没空说，因为大脑不停地要让他思考和回想，大量陌生的记忆和知识把他搞得只有靠吃止疼片才能够睡下去。于是他开始了没日没夜的整理资料，这几乎耗掉他所有的时间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疯狂的整理和回忆。别人看他那么勤恳，还以为他是个作家，哼，但是拿起纸头一看，却谁也看不懂他在写什么。于是他们就断定安宗是一个疯子。有几次他也会找到白毅，问他关于那些记忆问题的看法，他不再隐瞒关于河伯殿和冯一人的事情，甚至有些问题还得安宗来向他说明。只是当他问到庚辰和川后的问题，他总是显得非常沉默，显得有些不愿提起这个人。安宗不知道他是真的不记得，还是因为觉得这个人的记忆导致他现在的处境。不过安宗却怎么都恨不了他，无论是庚辰还是白毅。最后安宗问到关于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的时候，白毅说， 那就看你怎么认为，如果你觉得你还活着，那么你就以安宗的身份继续活下去，为自己，为父母，为你想要为的一切。如果你否定，那么就以川后的身份存在下去，这一切都取决于现在的你，别人无权过问。 安宗没有办法继续说下去，因为白毅说的没有错，他依然有着安宗的个性，但在有些地方已经彻底变了，他就像是一个陌生的新个体一样，他的口味、爱好，甚至是一些生活习惯都和以前有所不同。过去睡觉喜欢四仰八叉，现在却像是一个动物一样缩在了床的一角，吃饭根本不能接受辣椒和牛奶。安宗把他理解为远古的中原人并没有吃过辣椒，所以生理上无法接受，而牛奶也是这个道理。从基因上来说，灵长类动物过了哺乳期就不再能够接受乳制品，而现在的人之所以可以喝牛奶吃乳酪，很大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基因的突变，也就是说他现在的肠胃和几千年前的古代人没什么区别了。即使如此，他依然有着安宗的记忆，他成长的过程，他的父母，他的朋友，包括他所学的知识，他们都没有消失。他就像是一个新造的人类，拥有了一些过去不曾拥有的记忆。至于失去了什么，他不好说。至少他觉得，可能失去了安宗这个人的灵魂。白毅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感同身受地说道： 你会习惯的，至少你比我坚强。刚开始我发觉自己不对劲儿的时候，几乎要被送进精神病医院治疗的程度。 事情不是这样比较的，难道非要我自杀了才能体现我比你惨吗？ 不过他知道白毅向来不会安慰人，于是也拍了拍他的手让他放心。但是白毅没有松开他的肩膀，安宗以为他还有什么事，盯着他的眼睛等他继续说下去。 没想到他并没有说什么，而是把脸凑了过来。安宗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头不自觉地往后闪了一下，但白衣抱住他的头，然后就稳了下来。